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2021年8月30号，星期一，农历7月23。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2021年服贸会数字平台将围绕五大场景提升用户体验，纯线上参展企业同比增长40%。 服贸会采取多项疫情防控措施，流行病学史筛查时间延长到会前21天。 今年1到7月，北京进出口和出口规模双双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北京二手房交易再推便民措施，购房资格首套贷款认定有异议，可以网上申请复核。 本周开学，校园周边交通压力将增加，早高峰提前。 京城本周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夏天即将接近尾声。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九月，我在服贸会等你。新闻广播消息，记者昨天从2021年服贸会媒体通气会上了解到，2021年线上服贸会平台共改进或升级了近40个功能点，提升了承办机构、参展商、观众的用户体验，充分利用线上空间无限、可拓展的特性，打造永不落幕的服贸会。2021年服贸会数字平台围绕展览、会议、洽谈、贸易、数字化服务五大核心场景。包含了线上平面展台、3D 展台、云会议、会议直播、云洽谈、云签约、在线预约等功能。参展商可以通过企业小官网等功能，便捷建立企业专属的品牌官网和电子展台。本次增加的企业新闻、企业相册、展台海报、企业直播等板块，能够更加立体化地对企业进行品牌和项目的展示，大幅提升参展商获得潜在商机的能力。电子名片、线下约见、商机跟进、在线洽谈等线上线下融合服务，助力企业更高效、便捷、精准地进行合作磋商。同时提供了在线直播、视频会议等功能，突破时间空间限制，足不出户也能全程参与感受服贸会的精彩瞬间。截至昨天中午12点，纯线上参展企业已经超过4000家，同比增长40%。 新闻广播消息，2021年服贸会京津冀展区将于9月3号亮相。京津冀展区位于国家会议中心1层E1馆，是本届服贸会唯一一个国内跨省域以协同发展为主题的展区。展区以序曲、变奏曲、协奏曲、交响曲4种不同形式的乐曲篇章为主线，可视化、动态化、立体化展现了7年来京津冀三地协同开放、一体发展取得的成就。特别是近年来三地推动自贸试验区建设、服务业扩大开放取得的丰硕成果，三地具有代表性的企业也将参展，并带着精心设计的产品实物精彩亮相。 另据报道，作为服贸会论坛之一，2021数字贸易发展论坛将于9月6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论坛第一次将数字贸易作为主基调，围绕数字贸易新动力、全球贸易新格局的主题，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为切入点，聚焦人工智能加产业，立足数字贸易发展，推动行业数字化转型。 新闻广播消息，2021年服贸会开幕在即。在昨天召开的媒体通气会上，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刘晓峰介绍，为了做好服贸会疫情防控和医疗保障工作，服贸会执委会疫情防控和医疗保障组建立动态风险评估机制，组织专家持续开展疫情风险评估，研究制定疫情防控工作方案，细化完善各项防疫措施。按照无禁忌症者应接尽接的原则，所有人员都应该全程接种疫苗，没有全程接种者原则上不得参加现场活动。 另外，做好参展参会人员的流行病学史筛查和健康监测，将流行病学史筛查时间由会前14天延长到会前21天，没有排除感染风险者不得参会。人员管理方面，要求所有人员参展参会期间全程佩戴口罩，做好会展活动期间的人流管控，实行分时段预约，分层分类参观。 新闻广播消息，根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到七月，北京进出口规模达到16853亿9000万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6.9%。其中，出口3499亿2000万元人民币，进口13354亿7000万元人民币，进出口和出口规模都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在当前外贸发展外部环境仍然错综复杂的背景下，本市通过多种稳外贸措施，形成了一批创新能力强、技术含量高、竞争力足的外贸企业，国际市场份额始终保持稳中有升的态势。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别报道，见证初心，时代印记。 长城脚下归水河畔，从无水无路无电无通讯的小海坨山区，到如今变身景色美不胜收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延庆赛区，7条雪道自山顶倾泻而下，冰上 F1 赛道似游龙横卧山脚，冬奥村中式庭院静谧掩映山林之间。多年来，延庆赛区各项筹办成果的取得，都离不开北京冬奥组委延庆运行中心党支部的核心引领和党员模范带动。这支2016年成立的办赛队伍，勇于探索，攻坚克难，打下了一场场硬仗。 近日，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延庆赛区内的延庆注册和制服分中心场馆、消防及供暖改造工程正式完工，内部零件设施、电力、技术等领域也已进入现场施工。它将成为延庆赛区三个非竞赛场馆中最早投入运行的。记者在北京冬奥组委延庆运行中心的办公室见到了现担任延庆制服和注册分中心秘书长的江志川。 这个月底下个月初我们就要进入场馆办公了，我们就需要奔赴各条战线去了。我老用打仗来形容，要打大仗、打硬仗的那种状态了。 多年来，延庆赛区筹办工作的每一场硬仗都少不了延庆运行中心党支部的核心引领和党员的模范带动。据延庆运行中心党支部书记张素芝介绍，延庆运行中心正式成立于2016年3月，是北京冬奥组委成立最早的9部2中心11个部门之一。在落实延庆赛区筹办中，既要思考谋划编制场馆运行计划，又要协调业主做好建设生态修复和赛事运行保障工作，还要统筹区政府做好外围保障工作，更要作为主力军在测试赛和冬奥会一线战场实战。 延庆赛区呢，这些场馆建设规划标准还有它的建设标准要求都高，对我们参与筹办还有建设的所有的人员素质和能力的要求标准更高。 据江志川回忆，延庆运行中心成立之初总人数还不超过10人，大家都没有从事奥运筹办的相关经历，面对全新的专业领域、复杂的系统工程，就在大家犯难时，支部书记张素芝号召大家将学习作为切入口，这也使得勤学慎研后来成为了这支队伍的一大特色。 奥运会什么业务领域、代码、缩写、英文等等方方面面，这个对此是一无所知的。正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我们学国际规则、学那个业务指南，包括我们支部带领我们开展的这种本领为王等等吧，这种大讨论，那时候就是一求知若渴的这种状态。 延庆赛区拥有冬奥历史上最具挑战的赛道，赛场场馆全部新建，选址、建设和组织运行难度都前所未有。申办阶段，党支部就曾带领党员干部冒着-30度的严寒，连续40多天里自带干粮，在小海坨山上攀爬踏勘上百次，配合专家团队做好赛道和场馆选址。为了克服疫情对雪车雪橇场地预认证工作的影响，党员干部冲锋上前，曾连续封闭作战10多天，不仅一次性顺利通过预认证，也实现了来自7个国家的21名外籍运动员和国际组织官员 疫情零输入零感染，得到国际组织高度认可和评价，开创了国内先例。江志川告诉记者， 支部这块啊，带着我们全体党员干部一起攻坚克难啊，精准的来做好防控。当时呢，分时分区分类管理，你比如说呢，考察赛道，国内的工作人员和国外工作人员严格用隔离带分出两条流线，没有任何交叉的，没有出现一例感染的事件。 目前，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已经进入全面冲刺、决战决胜阶段。从场馆建设到生态修复，再到住宿、医疗、交通等各个方面的保障，延庆赛区可谓蓄势待发。江志川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六年前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北京赢得2022年冬奥会举办权的激动时刻。 Beijing， 2015年7月31号，巴黎长城上就是大屏幕。就等宣布，那是激动万分啊！我这人从来没发过朋友圈，后来我那会儿发了一条那感想式的那种东西嘛，能够亲历这个全过程，我真觉得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为交出一份优秀的冬奥答卷，张素芝表示， 十月份的有雪车、雪橇的训练周、计时赛，还有世界杯，紧接着就是冬奥会了。这对于我们来讲呢，时间非常紧迫，任务也非常艰巨。接下来呢，我们要全力做好各项筹办工作，充分的发挥我们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让党旗飘扬在我们冬奥筹办的一线。 本节目由新闻广播记者王悦采制，部分音响来自公开报道或网络，感谢收听。 北京市无障碍环境建设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东城区已经完成王府井和崇外两个重点商圈，以及金宝街、交道口东大街等八条精品示范街区和东华门街道、天坛街道等17个便民生活圈的无障碍改造升级。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地区是王府井步行街的北沿段，所有的无障碍的盲道呢，都是跟建设同步往前继续走。 记者来到北京传统商业街区代表王府井商业区，王府井管委会街区运行部负责人刘洋介绍说，王府井步行街主要大街整改无障碍设施119处，其中城市道路63处，公共服务场所56处， 包括坡道、路面的盲道、无障碍座椅啊，一些商场内的无障碍卫生间啊，这些区域我们都进行了统一的改造。 疫情之前，王府井大街每天的客流量达到20万，周末约30到40万人。这儿的无障碍水平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首都北京的形象。这是继2008年奥运会之后，王府井大街的第二次无障碍集中改造。整条大街约1000多米的盲道进行了优化调整，不平整、不连续的路段进行了完善。在王府井大街南段和北沿段交接处的智能斑马线，几位记者来回测试它的灵敏程度。 现在是红灯， 如果在红灯时仍然穿行，智能音箱里还会发出进行的语言提示。 智慧过街系统呢，能够起到一个语音提示的作用。在夜晚的时候有灯光，叫灯光斑马线。 无障碍环境提升从细微处入手，王府井大街的圣西服、吴裕泰等门店因为门前改造空间有限，无法每个店都建出入口坡道，于是加装了一体化坡道，一头一尾两个坡道，市民可以通达近10家门店，解决了一排商店的无障碍难题。推着家人来购物的戴女士说， 我们也是推着轮椅来的，到哪儿都挺方便的，更合理了，也更人性化了，我就更考虑大家的这种需求了。 东城区无障碍监督员谢占元告诉记者， 我是从90年代到现在参与无障碍监督工作，2008年呢准备迎接奥运会，开始重视无障碍的这项工作。我的感觉是没有经验，在北京市搞的这个3年无障碍行动，王府井大街无障碍设施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一个是道路方便，无障碍化，进门方便，进商店各个地方都具备了无障碍的条件，所以现在残疾人在逛王府井没有任何障碍。 百货大楼门口，不少游客正在驻足休息。东城区残联二级调研员汪凯燕介绍说，在无障碍改造中，整个大街的座椅进行了提升，不仅增加了规范显眼的无障碍标识，还加装了牢固的扶手，方便使用拐杖的老人和残疾人。 这排都是非常坚固，再重的体重的残疾人、老年人都能扶得住，倒不了。 这就是一个正常的连椅，在中间加了扶手。 对，所以无障碍就是一个特点，无障碍本身并不复杂，只要考虑到人的需求就行了。 王府井商业区是东城区无障碍环境建设的一个缩影。自2019年11月无障碍专项行动启动以来，2020年至今，全区完成整改提升点位5749个，整治盲道占压、无障碍设施破损4120处，圆满完成任务。此外，东城区已经为100个公共服务场所颁发无障碍建设示范牌，接下来还将完成300多个社会公共服务场所无障碍建设示范项目。 据北京日报报道，记者从市住建委了解到，从上周末起，购房人对于购房资格、首套贷款资格、享受首套契税优惠认定方面有异议的，都可以由中介机构协助在网上提出复核申请，不需要拨打电话或是前往窗口申请。此前，北京购房资格审核已经推出了多项便民措施，购房资格审核可以在网上自行提交申请并审核。如果对审核没有通过有异议的话，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就近选择全市任意一个区的窗口申请复核。尽管如此，申请人还是需要前往最近的区网签窗口或者拨打电话申请复核。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北京地铁公司了解到，昨天首班车起，一号线与八通线实现跨线贯通运营，为进一步提高运输效率，满足乘客出行需求，地铁公司新编制了一号线、八通线跨线运行图，在工作日早晚高峰期间实施大小交路套跑的运行方式。早高峰小交路为果园站到公主坟站，晚高峰小交路为古城站到果园站。工作日早晚高峰期间，果园站、公主坟站以及四惠站将有部分列车为始发空车。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市交管局了解到，本周随着中小学陆续开学，校园周边交通压力将增加，工作日早高峰从7:30提前到6:45，海淀、西城、东城、朝阳部分校区容易出现车流集中的情况。另外，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2日到9月7日在北京举办，期间交管部门将对国家会议中心、首钢园区周边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近期北京迎来晴朗好天气，蓝天白云相映成趣，本周这种好天气将持续，本市正处在夏秋之交，花粉浓度逐渐升高。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这几天的北京微风和缓，云层清透，各种植物竞相绽放，整个城市都变成了高饱和度的彩色画卷。没怎么热起来，夏天就过去了，这几乎是华北地区人们对今年夏天的普遍感觉。从数据来看，今年的北京也的确度过了一个比较凉快的夏天。从小满至立秋的3个月中，本市平均气温仅为 25.7 摄氏度，最高气温的平均值也仅有 30.8 摄氏度，均低于近十年的同期水平，且平均气温是2009年以来的最低值，可以用凉夏来形容。究其原因，主要是频繁的冷空气和降水形成了天然的空调。最近两天，在强大的冷涡影响之下，气温持续走低。24到25号，本市的最低气温连续创下了立秋节气以来的新低，日温差也拉大到近10摄氏度。以常年9月9日入秋的时间来看，目前夏天已经接近尾声，真正的秋天即将兑现。本周北京依然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温度29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20摄氏度上下，空气质量优良。目前北京已经进入下半年花粉浓度的峰值阶段，梨科、桑科绿草和菊科蒿属花粉都悄然登场。这些植物的夏秋季花粉致敏性极强，在此也提醒您，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室外的花粉浓度较高，花粉过敏严重者请提前做好药物治疗，外出注意加强健康防护。 今年新成立的新基金达到1474支，募资总金额将近2.1万亿元。其中八月成立的基金有229支，有164支新基金发行，混合型基金发行占到60%。上市公司半年报显示，一批细分赛道上市公司受到基金青睐。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近来沪深 A 股波动调整，为新基金布局带来新机会。上市公司半年报显示，公募基金纷纷加仓中小市值股票，风格一定程度上转向小而美，包括科技股和医药股、次新股。 据工信部公布的三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中，至少有303家小巨人公司已在 A 股上市，已经有超过100家上市公司被公募基金重仓。而近期处于高景气赛道的新能源、半导体电子、国防军工、周期相关行业的小巨人基本上实现了超额收益，更是被基金青睐。另外，改性塑料、功能护肤、智能控制器等一批细分赛道的上市公司纷纷进入了基金的股票池。新的一周将有30只基金发行，主动权益类基金将迎来一波小高峰。至此，今年成立的新基金达到1474只，募集总金额将近2.1万亿元。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按照北京市双减工作要求，结合各区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实际情况，截至昨天，北京已经有房山、昌平、怀柔、大兴、通州、丰台六个区公布了第一批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共63家机构。 记者上周末从市交管局了解到，举报机动车不礼让行人的违法行为，通过随手拍小程序直接上传到交管局投诉受理平台。自本月中旬至今，随手拍已经收到市民321条有效线索。目前，这些被记录的交通违法已经陆续经审核后进入处罚程序。 近日，北京冬奥会城市运行和环境建设管理指挥部办公室在海淀区冬奥场馆周边开展“冬奥有我，半亮京城”城市环境志愿服务活动。大约90名志愿者走上街头，帮助乱停乱放的共享单车归队摆放整齐，同时倡导市民规范停车行车，做文明骑行的宣传者、监督者。 东城区近日荣获第二批国家文化出口基地资质。东城区将围绕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建设，力争到2025年培育一批具有较高成长性的文化贸易企业，建设一批具有竞争力的文化载体，成为规模更大、辐射更广、作用更强的文化贸易综合服务平台。 永定河全线通水，跨流域多水源调度近日启动。与此同时，永定河蓝盾专项执法行动也在北京境内同步开展，倾倒垃圾、垂钓、损毁水利工程设施等行为将成为执法重点。截至目前，已经制止违法行为6起，都已经立案查处。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全市空气质量二级，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朱峰，播音员腾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19.6 摄氏度。具体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山区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5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小区外规划建设地铁停车场，空气污染、噪声污染，居民担忧影响生活。 就是距离我们最近的马路的北侧，紧挨着我们是一条实车线，线以北是建一个大车库。 东城玉庭桥附近地摊游商多，管片交界处秩序差，居民期待加紧治理。 地摊嘛，垃圾是一个问题，早上起来4点多就摆摊，跟你吵架似的。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家住昌平区龙井苑东一区的多位居民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北京轨道交通13号线扩能提升工程要在小区北侧一路之隔的地块上建设停车场。居民认为，由于停车场距小区太近，将给他们生活带来影响，坚决反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姚百言的报道。 这片空地原来是一个小新庄停车场，腾空的目的就是为了开工嘛。 龙井苑东一区居民高女士指着小区北侧一片用蓝色围挡围起来的空地告诉记者，这就是北京轨道交通13号线扩能提升工程中要建设的停车场。记者在现场看到，这片区域与龙井苑东一区仅隔一条马路，距离50米左右。居民向记者提供了一份由环评单位中国铁道科学院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北京轨道交通13号线扩能提升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其中显示停车场占地面积211,660平方米，停车场将承担13号线配属列车的停放、列检、装备、运用和月修等工作。对于停车场的建设，龙井苑东一区居民表示反对。高女士说， 对我们的老百姓的健康和生活都产生很大很深远的影响，它的空气的污染、噪音的污染。 居民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经过多次沟通，建设单位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曾向居民展示过停车场建设方案。居民蔡先生说， 今年三月份第一次与金投公司面对面交流的时候，给我们一个 PPT 的展示，就是距离我们最近的马路的北侧，紧挨着我们是一条试车线，然后在这试车线以北差不多有那么5米到10米的一个地块，是建一个大车库。这个停车库呢，盖儿呢不是全方位的那种封闭的形式来建的。 龙井苑东一区居民告诉记者，他们支持北京轨道交通13号线扩能提升工程，但是相关部门并没有考虑到工程周边居民真实感受。那么在龙井苑东一区北侧地块建设轨道交通停车场，居民表示反对，该如何处理？工程能否优化？记者致电项目建设单位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表示， 这是涉及到规划的一个事儿。目前来说，整个13号线拆分工程是在一个规划的研究阶段当中。 而对于停车场如何建设等问题，这位工作人员则不愿意多谈。于是记者致电北京市规资委昌平分局反映问题，工作人员表示， 轨道都是由市规资委进行那个审查批复。 8月27号，记者致电北京市规资委反映问题，工作人员表示， 好，我记录一下。 对于龙井苑东一区居民反对停车场建设的问题，相关部门如何回应，问题最终能否解决，新闻热线将继续关注。 近日，家住东城区天坛东里南区的居民李先生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家楼下紧邻玉亭公园，从公园的东北门向外通往蒲黄榆路，要经过玉亭桥北段，桥下有油商和地摊聚集，工作日在早间，周末在晚间，嘈杂的声音和糟糕的卫生给附近居民带来不便。 就是周一到周五是卖那个水果蔬菜垃圾特别多，是夜市，就当天晚上9-10点钟。六日就卖乱七八糟的都有了，地摊嘛，垃圾是一个问题。早上起来4点多钟就摆摊了，跟你吵架似的。 而且居民也担忧，没有检查口罩和扫码的防疫措施，会有人员聚集问题。对于这些问题，记者随后拨通了天坛东里南区的属地昭亨社区居委会的电话，工作人员表示已经多次收到居民的投诉。 执法队这边他们已经知道了，因为不止一个人反映这个事儿嘛，反正跟我们说的是他们近期会综合整治一下嘛。 记者在拨通属地天坛街道城管执法队的电话后，工作人员表示已经收到居民反映，会在周末进行现场检查。但是由于此地位于管理交界线，可能还需要多个区域的城管联动执法配合。 然后咱们天坛呢，只管这个玉亭桥公园门口，它那桥底下那块，那是体育馆街道的地儿。因为那管片不一样，会派那个管片的同志去看去。这边我们就多加强巡查。 记者随后也拨通了玉亭桥另一侧东城区体育馆路街道的城管执法队的电话，工作人员表示近期会加强每日巡查，对居民担忧的卫生秩序和防疫管控问题会进一步重点查看。 那边的情况确实有点复杂，好几个街道都是在一块儿的，我们肯定会去早点过去， 希望多部门联合推动维护秩序。对此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陈光，主持人清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播在线。 北京移动全家享套餐全新来袭，每月仅需99元起，即享20G 流量、1000分钟语音、300兆宽带及2张副卡加互联网电视盒，资源可共享，套餐全家用，省钱又省心。详询10086。